第155集，我想我们像从前一样。任意僵硬地转动脖子，挪开了目光，不想去看那张他曾深深喜爱的脸，和此时此刻这张脸上的无措、震惊、委屈，就好像任意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做了让龚应贤难过的错事。任意低着头，推开龚应贤就想离开，龚应贤一把抓住了任意的手腕。 不准走，让开，你要生气到什么时候？ 任意想要抽回手，却被龚应贤紧紧地攥住了手腕，他不敢置信地瞪着龚应贤。 你以为我在跟你闹脾气呢？你以为我应该按照你规定的时间生完气就跟你和好如初吗？你他妈以为这是过家家吗？ 那你想怎么样？ 我不知道，但我不想见到你。 任意盯着龚应贤，眼圈逐渐泛红，一股股酸楚冲上鼻腔，逼得他几乎都要落泪。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对龚应贤说出这一句话。他多么喜欢这个人，喜欢到什么都能妥协，喜欢到心甘情愿配合对方的节奏，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他曾经患得患失，害怕龚应贤会对他说这句话，谁知道命运这么可笑，说出这句话的是他自己，而他是认真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不能把龚应贤怎么样，他愤怒，他伤心，改变不了他喜欢这个人的事实。他也知道龚应贤不是故意作恶，只是做错了，可他无法原谅任何人伤害自己的父亲。他现在只想远离，越远越好，这样他就不会在爱恨两难的泥潭里挣扎。 任意， 可这一句话却几乎把龚应贤给推下了悬崖。当初他决定这么做时，不是没有想过任意会生气，但他以为任意最终会谅解他。同时他在经历了烧烤店险些爆炸、文辉商场孙定义牺牲的事之后，对任意安危的担忧已经到达了极点，他只想用尽一切手段尽快抓到歹徒。他没想到任意会这么生气，甚至说出不想见到他这样的话。平素的冷静几乎荡然无存，他又慌张又伤心又悲愤，各种各样的情绪郁结于胸，令他大脑发胀，气息紊乱。他死死地盯着任意的眼眸，咬牙道： 你不准说这句话，你可以生气，你可以骂我打我也行，就是不准说这句话。 松手！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出来，我会补偿你。 我要你松手！我要眼前清清。 龚应贤悲愤交织，不顾一切地将任意推到了墙上，俯身堵住了他的唇，堵住所有从这张嘴里说出的他不想听到的话。任意那双圆瞪的眼睛里写满了惊讶，龚应贤粗暴地掠夺着那绵软的唇瓣，那是他熟悉的、令他思念不已的味道，任何人都不能从他身边抢走。任意回过神来，只觉龚应贤的蛮力撞得他牙根生痛，他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了龚应贤，怒吼道： 够了，你想怎么样啊？你想怎么样？ 我想我们像从前一样。 像从前一样？从前什么样？我随时可以给你解决生理需求那样。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你把我当什么呢？我从前以为你把我当朋友，你就是这么对朋友的？你当然希望像从前一样，从前我既能帮你查案，还能随便让你操，你上哪里找这么方便有用的朋友？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从来没那样想过，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我只想尽快抓到凶手，让你早点脱险。你不能原谅我吗？ 不能。 透过模糊的视线，任意怔怔地望着龚应贤，这简单的两个字令他痛彻心扉。龚应贤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他紧握的双拳和紧抿的双唇都是在克制自己爆发出更激烈的情绪。 他从来都不曾这样沮丧过。仁义看不得龚应贤这样的表情，再次想要离开病房，龚应贤却再次堵住了他的去路。 滚开！ 龚应贤浑身一震，看着仁义眼中的激怒突然就没有了力气。一个人能用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让他溃散，哼，也只有仁义了。仁义推开了龚应贤，逃出了病房，跑到前台时，护士长拦住了他。 哎，任队长，材料还没…… 不用了。 仁义脚步未停，快速离开了医院，朝停车场跑去。他要尽快离开有龚应贤的地方，尽快让龚应贤的气息和神情、触感和声音从自己的感官里消失，否则，他害怕自己会心软。龚应贤站在窗边，看着匆忙离去的仁义的背影，浑身都在颤抖。他飞起一脚，咣的一声巨响，狠狠地将铝合金门踹得凹陷了一大块。 不行，绝对不行，仁义绝不能离开我的世界。这个擅自闯进来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的人，我一辈子都不要放开他。 仁义开车回中队的路上，由于情绪起伏太大，险些出车祸。在急刹车的刺耳声音中，他终于清醒了几分，把车停在路边，平复下情绪，才缓慢稳当地开回了中队。刚下车，仁义就撞上了曲阳波。 哎，你上哪儿去了？ 去医院 换药。 不是，是去我爸那个医院。 啊，难道你今天就把叔叔送回去了？总不跟我说一声。 不是，我去把他的东西拿回来，初期送他去别的养老院。 什么意思？要换地方？为什么？ 我和龚应贤之间出了一些问题，具体不想说，总之 就是这样，你别问了。 仁义快速说完，转身往宿舍走去。曲阳波愣了愣，跟了上来。 你们，哎呀，行，我不问。这事儿你跟叔叔说了吗？ 说过了。 你考虑好了吗？ 没什么可考虑的。 曲阳波没再继续问下去。他虽然近视，但不妨碍他察言观色。他早就看出来仁义这几天一直不怎么对劲儿。他开始以为还是因为孙定义，但那种隐隐的愤怒绝对是另有其因。现在这个因找到了，他要是再刨根问底，仁义保准跟他急。仁义回到宿舍，用冰凉的水洗了把脸，然后抬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呆住了。他似乎很久都没有照镜子了，镜子里那张颓丧的、苍白的、冒着短胡茬的脸，是他吗？难怪大家对他的态度都有些小心翼翼，难怪他爸能看出他不太好，原来所有人都在配合他的若无其事。身边人都知道他在经历什么，都迁就着他，安抚着他，维护着他，只有龚应贤毫不犹豫地在他心上再捅一刀。只有龚应贤。仁义抬起手，用湿乎乎的手在镜子上抹了一把。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脸了，他不能一味的消沉，尤其不该为了龚应贤消沉。他为了他爸，为了孙定义，为了他的兄弟们振作起来。初七一大早，曲阳波陪着仁义把任向荣送去了新的养老院，那里距离中队近一些，以后去探视更方便。办完手续，安顿完他爸，两人开车往回返。路上仁义的手机屏幕闪个不停，曲阳波偷偷瞄了一眼，是龚应贤发来的微信消息通知。他看了仁义一眼，仁义也看了他一眼，两人虽然都没说话，但仁义已经猜到是谁发来的了，但他假装不知道。 你妈最近有没有张罗跟你介绍女朋友？ 还真没有。 不会吧，这不是你们家过年的必备节目吗？ 我跟他们说我在追一个女孩子就完事儿了。 谁啊？ 海边的。 行吧，你要是结婚了我压力更大，现在咱们俩都单身，就说不清谁带坏谁喽。 单身？ 怎么？ 哼，没什么。 我跟他从来就没有在一起过，最多算个炮友。 有你们这么真心实意的炮友？别逗我了。 有很多事你不知道。 那你倒是告诉我呀。 不想说。 我真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们。他看着一个个挺聪明的，其实一个比一个蠢。 仁义本想反驳，但想了想又无从反驳，至少他是真的蠢，把龚应贤当成一个单纯的人。谁知道龚应贤是从何时开始决定利用他的？ 你看看信息吧，我瞄了一眼，提到什么脚印证据之类的，看来是正事儿。 仁义犹豫了一下，趁着等红绿灯的时候打开了手机，果然龚应贤发来了一长串的信息，其中没有夹杂任何私人情绪，用当初两人完全不熟但被迫一起办案时的公事公办的口吻向他说明了他们在文辉商场发现的证据的调查结果。鞋印属于耐克去年秋天出的新款潮鞋，价格不菲，定位年轻化，鞋码43，预测身高在1.75到1.85米之间，体重在65到75公斤之间，男性，不属于任何一个接触过现场的警察，没有采集到指纹，但是通过文辉商场四周街道商铺摄像头的搜寻，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的影像。仁义握紧了手机。嗯，也好，从今往后，这也许就是他和龚应贤之间仅有的往来原因了。